心面对一个人，生命去过情歌，像惊涛骇浪，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，却怀疑在失身的寒后歌彷徨，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，专注一颗心观察定量培养，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，付出获得快乐悲伤，决心面对一个人，生命是过 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多福在线，如意相随。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汇卡金额投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速完网址。 活动详情：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多国福利彩票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3129322、3118398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周啊，学徒3年，期满了。摆了一桌谢师宴，可是老师提出来了，这不算完，还得给老师白效力1年，换句话说就是干1年的活不给钱，多黑呀。嗯，其实啊，也不光是商界，别的行当我不知道，曲艺界也有这规矩。你拜老师能白拜吗？老师能白教给你吗？能白赏给你饭碗吗？教几年之后，你得给老师效力多少日子？有的效力3年的，有的效力1年的，还有效力8年的。怎么叫效力呀？这8年你挣的钱，全是老师的，没你的事儿。管你吃，管你住，管你穿，管你零花钱，仅此而已。其实这就是一种剥削呀。咱们说了，沈莱州人小心大，换位思考，心说也没什么，不就是少挣俩钱吗？可我长知识了，一切从头再来呗，痛痛快快答应了。翁子英非常高兴，接下来沈莱州还做他这小学徒，干干活不拿钱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，给这沈莱州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要不说这人这一生啊，很难算定究竟是好究竟是坏，有时候坏变成好，有时候好变成坏，它不一样。单说这天，沈莱州半夜啊正睡觉呢，突然有人砸门，不是好动静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开门。 有人吗？开门！把沈来州给叫醒了。沈来州懵懵登登，心说：“哇，谁呀？这是？这大半夜的跑这买东西，没这个必要吧？”听砸门声，不是好动静，赶紧蹬鞋跳下柜台，把门开开了。一看呢，陌生人不认识，也是个年轻的，跑的是满头大汗，手里拿着封信。这是九康洋啊，杂货站啊啊！对呀、啊，你找谁？哎呀，找你们老板。哎呀，老板早下班回家了，这半夜前早睡觉了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了不得了！你们这个店里有没有一个李大先生啊？有啊，那就是我们店的大先生，出事儿了，让巡捕房给逮起来了，现在给扔到号里头了。哎呀，他写了封信求我给翁老板送来的，希望翁老板能救他，翁老板要不救他就砸锅了就啊。这你说这信我交给谁？那交给我吧。哎呀，沈来州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把信打开一看，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。什么原因呢？咱们前文说过，这个大先生高大挺拔，台谱挺漂亮，还有点斯文，还有点酸，但这人不错。他根本就没瞧得起沈来州。这大先生啊，下了班没事儿，不喜欢跳花舞、喝花酒、逛窑子，全不去，唯一喜欢的是干嘛？赌博，是出入赌场。要不怎么说呢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多好的人也得有点毛病，也有犯错的时候，他就喜欢这口嘛。你看平时挺斯文，说话四六八当的，哎，都挺好，一进赌场就变态。那赌场那什么地方，吆五喝六，人都有点发狂啊。这大先生也不例外，进了赌场就不是他了，先搓麻将，什么一条龙、杠上开花啊，当当当当当，兴高采烈，掷骰子，玩牌九，实在没有法，必时勒个八，偏九王是天杠、地杠、皇上，又说又笑，呲牙咧嘴，都有点疯狂啊，就爱干这个。其实这租界地啊，不允许赌博，哎，也抓，也不知道哪位给告了密了，哎，巡捕到那块儿，呵，一窝搂，把这李大先生也给搂去了，搂到那块儿就搁到牢子里了，牢子就是牢房啊。但是呢，当时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当天晚上被抓去的啊，给你留一段时间。你可以托人把你保释出去，连夜就把你保释出去，条件是有人拒保，有人得出8块银元，钱拿来给拒保，保单拿来马上就放人，不接怎么办呢？哎，第二天就要登报，免费登报，某某人某某人在哪哪里赌博，哪哪里赌博，今天被抓了，等等等等等，蹲号还不说，丢不起这个人呢。人要一张脸，树要一张皮呀。那李大先生也是人五人六的，这第二天这样一登报，饭碗子砸了，怎么见得了人呢？因此他着急呀，他想起翁子英来了，我给你当大先生，你拿8块钱写个保单，马上把我保出去，所以托人写了封信送到九康洋。半夜了，哪儿找翁子英去？沈来州看完这封信，一看十万火急呀、啊！他想到这大先生人不错呀，这么好个人，这要捞不出来，不糟践了吗？哎呀，咋办呢？8块钱呢？这8块钱我得找老板去要去。 一想老板家住的挺远，这是一。第二，汪子英是个啥人品，沈赖州太清楚了。就这位啊，铁公鸡一毛不拔，一文钱都攥出水来，黑的要命，他绝不可能掏八块钱去保大先生啊，弄好了把自己一顿臭骂，影响了他的好觉。沈赖州一想，我不能去，不去咋办呢？哎呀，救人要紧，这我哎，一抬头看着自己那小兰花包了，那包里头真有八块钱。咱们说过了，这是母亲给他的，拉着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，孩子，娘给你八块银元，你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，平时千万不要动啊，非到时不可解的时候再拿出来动用。娘，我记下了，这话就在耳边呢。因此这么些年了，八块银元根本就没动啊，还保存着呢。沈赖州一琢磨，现在就是时不可解，救人要紧呐！啊，我无论如何也得尽义务，把大先生捞出来。义无反顾的把包拿过来，伸手把八块钱拿出来了，就给来人交到他手里头了。哎，这是八块银元，你数一数。哎，不用数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再写个保单啊，我现在就写。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沈赖州手笔相应，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个保单，说明此人确实是我们小号的人，希望能给释放。写完了保单，盖上印之后了，交给来人。这来人能白来吗？你得给跑道钱呢，人家图的什么呢？沈赖州不是每个月还开一元钱吗？剃头洗澡花不了，平时也积攒着有点零用钱，因此掏出点零钱给了送信这人。给你给你给你，哎呀，谢谢谢谢。来人把钱接过去，拖着八块银元回去了。这玩意儿钱通神路啊，真好使唤。当天晚间李大先生获释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免去了一场灾难呢。这李大先生回来了，不得问吗？这八块钱是不是老板拿的？哎，结果一打听啊，老板不知道这回事儿，翁子英不知道，问别人，别人也不知道，问来问去调查清楚了，是自己没看在眼里那个小伙计沈来州仗义疏财把自己给捞出来的。哎呀，李大先生是深受感动啊，真没想到啊，小小的年纪是仗义疏财。哎，后悔呀、啊，当初这孩子这么懂事，对我这么好，我不屑一顾。呸，我不够良品啊，我对不起人家孩子。哎呀，怎么表示呢？想了好几天，这天哎，约着沈来州到哪儿，到御园去喝茶。沈来州跟他去了，这御园是个好地方，沏上茶，摆上各种点心，大先生一抱拳：“来州啊，小老弟啊，老兄感谢你呀、啊！要没有你这八块大洋的宝石，我是身败名裂呀！怪我眼光太俗了，以往我对不起你，今儿个把小老弟你约出来。”一，这八块钱还给你，你收下吧。沈来州一看，不，那钱就算了。哎，不行，小老弟呀、啊，我知道你不挣钱嘛，我能花你的钱吗？ 我在局子里头，在号里头没办法了，现在我出来了，哎，钱理该奉还呐，啊，收下吧。沈来洲把8块钱收下了。李大先生又说了，哎，小老弟啊，这可不算完啊，我无以为报。古人云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啊，哎，我还给你钱能完事吗？哎，我得怎么报答报答你呢？哎，这样吧，如果小老弟你感兴趣的话，我教给你英语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干这一行的经常跟洋人打交道，你不懂外语不行啊，缺一条腿啊。你要愿意学，我倾囊而赠。哎哎呀呀呀呀，沈来洲一想啊，我想啥来啥，扑通就跪下了。老师在上，受弟子一拜呀、啊。师父，我太爱学了，快起来起来起起来，小老弟啊，别说这个，我是倾囊而赠，你放心吧，咱们这关系从今天开始就建立起来了。我不知道您听到这儿有没有感触。头一个先说沈来洲的为人嘛，从小看大呀，才十几岁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是仗义疏财，把仅有的8块银元拿出来，一般的人能办得到办不到，估计够呛啊，嗯，人家办到了。再说这大先生知恩图报，你别看平时有点酸，有点架子，但这个人懂理呀、啊，到了现在悔悟了，全明白了。人家对我那么大的恩情，保住我的脸面了，我拿什么报答呀？这叫知恩图报，真君子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从这天开始，抽空，这大先生就认真地交给沈来洲。一切从基础开始，什么 ABCDE 啊，教英语吗？从字母开始，而后教给他平常的语言。教还不说，有空了就领着沈来洲到洋人寄居的地方，非得到那实地去学习，督促着沈来洲跟洋人呢用洋文接谈，说洋话，这才能有实际呢。哎，回来之后再告诉他，你哪儿说的对，哪儿说的不对，哪儿应该改正。洋人的风俗是什么？洋人的习惯是什么？习惯用语是什么？教的是真教，学的是真学，一把锁一把钥匙合在一起了。沈来洲这英语是突飞猛进，哎呀，几年下来呱呱的，这英语不次于大先生。大先生是非常高兴啊，能不高兴吗？教了这么个好学生，也是自己的小朋友，忘年之交啊。哎，翻回头再说掌柜的翁子英，翁子英是个奸商，无孔不入啊，这些年叫他挣的那银子太多了，买房的置地，平时是一毛不拔，光攒钱不带花钱的。但是这么精明也有失手的时候，哎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。咱们读过《三国演义》，看过电影电视剧，诸葛亮聪明不？哎，错用马谡丢失了街亭，也有失算的时候，何况是个翁子英啊。有一年他倒腾外币，认为自己啊能挣点钱，结果错了，外币大跌，他是狠狠的赔了一家伙，按现在的钱说大概赔了100多万吧。这下要了他的命了，翁子英哎呀一声摔倒在地，失去理智了，后来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了。大夫建议他，你呀、啊、病不轻啊，你得啊找个地方去疗养去， 你受刺激太大了。翁子英也深感到体力不支啊，顾命要紧。但是你别看他身体虚弱，脑瓜还挺好使。躺在医院里，他就盘算：哎呀，我走了，我这买卖交给谁呀？我九康洋杂货站交给谁呀？这不能不管呢，交给大先生不行，大先生太精明，我要一半会儿回不来呀，就得叫他给取代了，他就得串权，不能交给他。交给张三李四木头六不行，没那本事，他支撑不起来。想来想去，最后想到沈莱州。对，哎，沈莱州通过这些年，人小心大，孩子老成持重啊，哎，而且有一定的天才，这孩子特别听话，特别本分，特别老实，交给他不带有错的，就是他了。于是他扶着病来到店里头，开了个小会儿，当众宣布：我呢身体不好，要回东山疗养院去疗养一年半载的，我走之后，我的九康羊就交给沈莱州负责了，我不在，他就是代理老板，尔等都得听他的，他说怎么是就怎么是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您看这事儿他不糊涂，还真就选对人了。翁子英到了东山疗养院去疗养去了，千斤重担就落在他身上了，这沈莱州就给扛起来了。你说当老板那么容易吗？也不容易。沈莱州心想：受人之托，必办忠心之事。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无信而不立呀、啊！你想，人家信任我，哎，把店交给我了，我就得尽职尽责。不那样不够两撇儿。你看这孩子，为人处事那是什么态度？既当老板又当伙计。白天是老板，晚上是伙计，照样睡柜台，把这买卖打理的是井井有条。后来时间长了，他这一看呢，九康洋杂货站有很多的弊端。什么弊端？这个人事管理的不好。要不说呀，这个人是主宰呀，要从哪方面入手？从管人上入手，在这进行改革。这词儿虽然是先进一点，那时候没有改革这个词儿，但是也得有规矩。因此沈莱州制定了19条，叫员工每个人必读，这19条必须遵守：不准随便抽烟，不准逛妓院，不准喝花酒，不准这不准那，几点上班，几点下班，谁干什么，谁干什么，要求的是十分严格，否则扣奖金，否则开除去，给撵走。老板们有这权利，这个人呢非管不可，不管呢就闹翻天。一看，嚯，这小老板这临时的这够厉害的啊，还不能不听。他身先士卒，什么脏活他领头干，什么累活他领头干，什么苦他领头干，是我们大伙的表率呀。放假的时候也好，平常休息也好，沈莱州总是系上围裙，亲自下厨，给大伙烧好饭好菜好酒，大伙吃的这个香劲儿甭提了，该发奖金给奖金，干得好了有奖，干不好了该处罚的处罚，让你心服口服啊。所以说呀，经过一年的整顿，店风焕然一新， 九康洋杂货站比原来啊还上了一个台阶，盈利12%，比那翁子英在的时候强得多得多呀。一年的时光过去了，翁子英身体也好了，又回到上海重返九康。到了九康一看，他就一愣了，哎呀，一年四季没见有点大变样啊，大变样。首先最关心的得查查账啊，没回家他就查账，哦，盈利12%，哎呀，不错呀。心里的盘算罢了，我选对人了，沈来洲真有才呀。他妈这小子早晚能变成一条龙啊，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。嗯，那位说翁子英既然知道这么个情况，你应当表彰沈来洲啊。没有，要不这个人的品德差劲，在欣赏之余他还带着点妒忌，酸溜溜的牙缝冒酸水，心说还是他能超过我去，哎，我怎么那么不忿呢？这久而久之，别人的眼里头光有他了，就没我了，我这老板就得退位了，哎，不行，不能这么善罢甘休。他不但不表扬沈来洲，相反是冷嘲热讽，有时候说了，哈，哎，人家成气候了。沈来洲翅膀硬了，不久就要飞走了，咱这庙小装不了大菩萨，哎，人呢都是这样啊。你说这话说给谁听？沈来洲听着寒心不寒心？一颗真心奉献给人家了，换回来的却是冷嘲热讽。这还不说，最气人的就这翁子英把沈来洲定的那19条全给否了，意思是说你定那玩意儿不算数，你不是老板，我才是老板，什么奖啊什么惩啊还得按照我这儿来。一切都恢复了原样，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才干。与此同时是千方百计挑沈来洲的毛病，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不对，不是这做的事情欠妥就是那种事情欠妥。你想他戴着有色的眼镜这么挑毛病能挑不出来吗？所以沈来洲的处境举步艰难。沈来洲一看呢，该我走的时候了，待不下去了，哎，他也没跟任何人商量，理了理发，哎，收拾收拾身上，把母亲一针一线缝的长衫拿出来，脱掉了短衫，穿上了长衫，干嘛？他也要做大先生。沈来洲想，我该离开了，我自己独闯天下。我相信我这长衫穿在身上就永远不会脱下去。沈来洲啊毅然地离开了九康，是仰天长叹嘛，该到我自己闯天下的时候了，哎，究竟前途是什么样子心里头没数，但相信吃饭不成问题。这正是男儿何惧走四方，海阔天高任翱翔，勇于自砸金饭碗，创立双赢恒元祥。 这一点也没事，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。 个人旅行，也许更有意思。和他真正结束，才能重新开始。纪念贴心的日子，换分手两个字，你却严格只准自己疼一下子。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，我的心像暴雨将至，那么潮湿。 说一转眼在九康洋杂货站干了七个年头，2000多天，怎么熬过来的？来的时候是个小毛孩子，才14岁，现在成了成年人，20岁了，穿起长衫自己要独闯上海滩。那说独闯，离开朋友办不了事儿。沈来洲是个成年人了，早就做到心中有数。头一步上哪儿去呢？找一个姓杨的，叫杨叔。这杨叔叫什么名我也不清楚，反这个人是为人仗义，跟沈来洲的父亲也认识，在上海滩很有名气。他就拜托这杨叔领着他赶奔汇丰银行，要做白领职员。杨叔是慨然应允，孩子，没问题，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，你的情况我太了解了，哎，明儿个我就带你去。简短接说，到了第二天了，杨叔领着沈来洲就来到南京路的路口汇丰银行。这个汇丰银行全名是香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。可一看这座摩天大楼啊，上主天下主地啊，蓝色的屋顶闪烁着光芒，建筑别致，一看就是欧式的风格，瞅着高大庄严，还气派还洋气。上了台阶，杨叔在前边走，沈来洲在后头跟着。走着走着，沈来洲不走了，矗立到那儿，抬头看着楼，是若有所思啊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他在想什么呢？心里说话，阿爸呀，您不知道吧，您儿子接替您的班又来到汇丰银行，您老人家瞑目吧，儿绝不让您丢人现眼就是了。想的这些事是心潮澎湃呀，好像没哭了。杨叔就走出多远去了，一回头，来洲快上来呀，你在那站着干什么啊？啊啊，来了来了。这些心里话没法说呀，就这么的上了台阶，跟着杨叔进了汇丰银行，坐电梯是直上12楼， 到了总办的办公室。沈来洲20岁了，从来没开过这样的眼界，走进这么阔的地方，等一进了总办的办公室都有点发傻呀。嘿，什么叫天上人间呢？这也太气派了。总办的办公室往少说也得300平方米，地上铺着波斯地毯，墙上挂的都是名人字画，中国人的也有，洋人的也有。正对面挂着唐伯虎的真迹，叫仕女图。就这仕女图啊，拿到市场上评估是价值万金，是无价之宝啊。特大的一张办公桌，都是花梨紫檀雕琢而成，后边是大靠背椅，好几部电话台灯，所有的东西都闪亮发光啊！什么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、古董玉器，数不胜数啊！到这一看都有点发傻。沈来洲抬头一瞅，靠背椅上坐着个中年人，说中年呢，不到30岁，上中等的身材，穿着西服革履，那衣服笔挺，温文尔雅，但是面带忠厚。他不认识，书中代言这是谁呀？这就是上海分行的总办，姓习，叫习立功。他父亲就是过去的总办，叫习政府，也是沈来洲他父亲沈绥之工作过的地方，这都是熟人啊。哎，单说这习立功正在这坐着办公呢，开门一看进来俩人，为首的是杨叔，他认识。习立功赶紧站起来了，跑步向前的热情的握手鞠躬，杨叔您来了，欢迎欢迎啊。哎呀，一晃多少日子没见着了，您身体可好？我棒着呢，快快请坐请坐请坐，非常随和。沈来洲没言语，也不认识，在旁边看着，一瞅这大老板那么高的身份，那么有钱，一不酸二不臭，平易近人，要换成一般的人未见得这样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小人乍富是舔胸叠肚，乍穿靴子高抬腿，找不着北。哎哎，土豹子开花神仙都没法，冷不丁有了钱了，有了地位了，六亲不认了，又酸又臭又狂又哈子，那人太多太多了。不用说过去，就是现在，您仔细看一看那些暴发户，10个有9个都那德行。但是这位习老板截然不同，为人随和客气，彬彬有礼呀、啊，在沙发上坐下了。这大老板呢，还亲自给杨叔倒了杯茶。杨叔，您品评品评吧，这是最好的碧螺春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我说老板呐、啊，我知道你是个盲人呐、啊，我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天有一事相求。哎，来洲啊，你过来过来过来。沈来洲赶紧过来了，这就是我在道上跟你说过的汇丰银行的当家人呐、啊，哎，叫习立功。哎，立功啊，这就是、哎、沈绥之的儿子，叫沈来洲。这孩子是相当有出息啊，我今天把他领到你这儿来，就是向你讨碗饭吃，给他安排一个职位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大老板愣了一下，能有2秒钟。杨叔啊，不是我驳您的面子啊， 这个银行工作呀，专业性是非常非常的强。我怕这孩子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。说着，杨叔凑近吉利公他的耳朵上说了一顿话。吉利公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就站起来了。是吗？哎呀呀呀呀呀！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呐、啊，闹了半天这孩子跟咱们不外呀 啊，而且有丰富的经验。沈来州啊，沈随之是你父亲？是。好了，不冲别的，就冲你爹，我们人人都称赞，那是汇丰银行的老职工，业务骨干呐、啊。就冲这一点，我收下了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杨叔特高兴啊，还不谢谢老板。没想到沈来州没谢，沈来州说了一句话叫人就一愣，谢谢老板。不过呢，你要是光看在我阿爸的份上把我收下，这碗饭我不能吃。我这个人不想吃白饭，我凭着我的真实才学。您听，杨叔心说话，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这不是驳了老板的面子了吗？你这但是呢，这老板一点气都没生，笑呵呵的看着沈来州。哦，小兄弟，这么说你都会哪些本事？我在九康阳学徒七年，我还会英语。哦，你还会英语？那好，我用英语可不是考你啊，咱俩对对话如何？行啊，您说吧。接下来他俩用英语对话。说到这儿，我深感遗憾，我不会英语，这对话我也对不上来，我只好说咱们中国话。哎，他俩说的可全都是英语啊。老板先问了，你家是哪里的人呢？我是东山人，到上海几年了？七年了。你在九康阳都干些什么？零碎杂活应有尽有，什么都干过。哦，你到我的银行想干什么？凭老板的安排，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我干力所能及的活。嗯，行啊。有那么句话叫宝剑锋自磨砺出，英语啊。沈来州连奔都没打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嘿，罢了罢了，这英语说的真不错呀。我小兄弟，我现在汇丰银行的职员干了这么多年了，英语水平赶不上你，收下了收下了。哈哈哈哈，人才呀，难得呀，难得。这事儿拍板了，杨叔也尽到责任了，嘱咐沈来州，孩子好好的干，这个门口你就花多少钱想进来你也进不来呀。啊，在上海商界头一把，这是财神爷的地方，好好干。我知道。杨叔走了。书说简短，从这天开始，沈来州就在这儿做了白领，拿钱拿的也不少。没到仨月，大老板给他加薪，加的每个月80元大洋。各位啊，80块大洋，那是钱呐，折算现在的人民币不到3万也差不多少。所有的员工没有没羡慕的， 真行啊，这小子走什么门子，老板怎么这么器重他呀？但是时间长了才发现人家的英语水平远远超过众人，哇啦哇啦的，而且业务能力也超过众人。沈来洲发现呢，在这银行上班那可非同一般，那待遇超等的。咱不说旁的，拿住的地方来说，两个人一间包房，都是软床，被褥都是新的，家具都是新的。上班来讲，上午没干一会儿活，要吃西洋茶。什么叫西洋茶？咖啡、可可、牛奶，外加西洋的糕点，员工们得吃一顿。到中午正餐的时候，八个菜一个汤，鸡鸭鱼肉，什么时兴吃什么东西。到了下午干活，中间又喝中国茶，喝碧螺春，吃各种小糕点。哎，晚上下班回家了。您说这待遇那不是特等的，是什么呢？在上海滩上少有啊。所以凡是这里员工一个个都趾高气扬。沈来洲发现一看，这男人们小头都烫得倍儿亮啊，打着油，小鞋也擦得倍儿亮，西装领带领结，裤线倍儿直。每逢下了班之后，这帮人都不闲着，因为腰包丰厚啊，高等的去打球去，什么台球啊啊等等等的，还有一般人赛马什么买彩票啊啊，有的呢逛妓院呢，有的喝花酒啊，有的赌博呀，干什么的都有。人们一看这小职员刚来，有的那挺热情，小老弟、沈老弟，走吧，跟我们出去散散心，白天闷了一天了。沈来洲一笑，多谢多谢，我不愿意动，我就留在家里，走吧，散散心吧。不，谢谢谢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沈来洲是不屑一顾啊，他自己留在房间里干什么？熟读英语，在这看书练字。心里说话，这些人都是纨绔子弟，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不喜欢。他从心往外啊，他反对。一开始大伙儿对他挺热情，时间长了，人们把他视为异类，心说这人呢个别，干脆别打招呼啊，咱走咱的。就这样，沈来洲一共在这儿工作了半年呢。他发现呢，在这工作条件是十分十分的优越，那没得可说，待遇相当之好，但是也太刻板了，太单调了，没有挑战性。这沈来洲这个人就富于挑战精神，你叫他四季如春，老这么太太平平的，他还过不惯。最后反来覆去一想，在这儿工作虽好，距离我的目标相距甚远呐。一狠心，写下辞职报告，把辞呈递给了总办。这总办呢，都没想到，一看辞呈谁的，打开一瞅，沈来洲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儿？赶紧打电话把沈来洲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见面，就问小兄弟怎么了，闹情绪了？难道待遇不好，嫌这工资低？不，总办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这的待遇无可挑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打算呢在这辞职另谋职业。您别笑话我啊，我打算自己开一家店。哦，有志气， 有志气啊，好，我满足你的要求。不过小兄弟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自己开店不那么容易，假如说遇上困难了，我这大门向你敞开着，你随时来，我随时欢迎。另外你需要钱，尽管张口，我是竭尽全力支持。多谢老板，多谢老板。就这样，沈来州离开丰厚的汇丰银行，又汇入大上海茫茫的人海之中，干什么？去追逐自己的奋斗目标。光阴似箭呢，说话间就到了1915年，沈来州21岁了。他跟16岁的二八佳人叫王敏珠是喜结连理，结了婚了。你看说书啊也不容易，说这说那，还得惦记主人公的婚事。你说那么大了，不给他娶个媳妇儿行吗？其实这是笑话，人家也该结婚了啊。说起了沈来州和王敏珠这对夫妻，还有一段佳话呢。您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说说。就是在去年的时候，沈来州20岁，离开九康洋杂货站，回家看望母亲。哎呀，娘儿俩见面了，是非常非常高兴啊。当娘的一看，儿子这些年混得不错呀，穿上长衫了，还存了不少的钱，都望子成龙，当娘的能不高兴吗？但是沈翁是最不放心的，就是儿子的婚事，人没少托呀。赶这次沈来州回来，沈翁是高高兴兴地说了，咱本家有个沈阿婆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为你的婚事啊几乎跑折了腿呀。后来在苏州有一家老王家，有一个闺中的姑娘，听说长得还不错呀，叫王敏珠啊，今年26岁呀，相貌挺出众。人家家是当官的出身，早年人家的祖上在福州做官，颇有家财，咱们跟人家没法比，不是门当户对。但是人家的母亲呢很开明，母亲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不管他家是穷还是富，只要这孩子五官端正，只要是有志气就行，人好就可以。如果有时间可以把这孩子领来让我看一看，就留下这么个活话。沈来州正好回来了，所以沈翁氏就说，孩子多住几天，一定把这事定下来啊，过两天你就跟沈阿婆赶奔苏州去相亲。妈呀，这玩意儿合适吗？万一不行，不行拉倒，那怕什么呢？一家女百家求嘛，咱也不算丢人。好，儿谨遵母命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顺者为孝，得听母亲的话。没过两天，沈来州跟沈阿婆上路了，来到苏州老王家。沈来州一看有点眼晕，难怪妈妈说了，人家是官宦之后，别看现在不当官了，有底子，一手豪门大宅呀，偏古响的门洞，黑油漆的大门，三凳青石的台阶，左右有上马石下马石八颗龙爪槐，有影壁墙。等进了院里头一看，深宅大院啊，什么游廊啊，养鱼缸啊，荷花池啊，这是八节不谢之草，四季常开之花啊，香味扑鼻啊。自己那家跟人家比没法比，沈来州一看这心呢就凉了一半儿。 心说这可真是门不当户不对，人家能瞧得起我们这穷光蛋吗？哎，提心吊胆跟着进了正厅。当然人家老王家早就知道信儿了，王老爷王太太是居中而坐，在宽敞的待客厅里头。沈莱州进了一瞅，名人字画，挑山对联，金丝楠的桌椅，太师椅，八仙桌，古董玉器，点着檀香，是香味扑鼻，地下也铺着厚厚的地毯。一瞅这一男一女中年人，穿绸裹缎，气度不俗啊。沈阿婆赶紧介绍，哎，这就是本宅的主人，你现在就叫阿叔阿婶吧，见过阿叔，见过阿婶。人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。本宅这老爷不怎么管闲事，都是夫人说话算，这夫人上下打量沈莱州，一看此人中等身材，身体并不魁伟，但是也还可以，四方大脸，两道浓眉，一对有神的大眼睛，长得是平头正脸，五官端正，穿着灰布的长衫，很斯文，很得体，心里头就不存在反感了，心说话还可以吧。免礼，赶紧坐下吧，来呀、啊，伺候烟卷儿。那是烟卷大行其道啊，有人把烟卷拿过来了，交给沈莱州，沈莱州赶紧站起来回绝，谢谢谢谢，我不习此道，我不抽烟。夫人说了，怎么在大上海的人有几个不吸烟的啊？抽一根吧。不不不，我从来不吸烟。好了，不吸就不吸吧，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在哪儿工作呀？这就问了很多闲事儿，一问一答十分得体。这正是啊，志存高远不低头，放弃小舟登大舟，天赐良缘龙凤配，展翅高飞信天游。 我会哭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，给你我最后的祝福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我把自己看清楚，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。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，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，本来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